相信会在一起，你超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低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低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投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低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武上忍于和，被逼无奈，答应把夏侯仁和小剑魔释放。昆仑僧建议夏随良暗中下手把这两个人给干掉，无论如何不能够放虎归山呐、啊。可是呢，他们两个人一咬耳朵的功夫，叫房树安发现了。虽然老方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但是从表情和嘴型上来判断准没好事儿。当他们两个人转身刚要出去的时候，被房树安给拦住了。等等等等， 我说完再走。众人就一愣，武圣忍于和把脸往下一沉，房树安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回老上人的话，咱关上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嘛，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呢、啊。我这人呢，有什么我说什么。现在正到了紧要的关头，谁也不敢保证发生意外。倘若昆仑僧、夏虽良等等等借着释放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小剑魔白衣子为名，暗地之中要下了毒手，怎么办？这两个人在这时候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我可不是不相信昆仑僧，这家伙一肚子转轴，你点好心眼都没有啊，叫他去提人我不放心。你看房树安呢还真有两下子，一句话提醒白云瑞、王元和长发道人雪珠莲，几个人一听非常有道理，因此也向于和提出这份建议。于和一笑，各位你们多虑了，我借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行凶啊？我说放就是放，我说杀就是杀， 倘若这两个人在路上发生了意外，我绝不能宽容他们。 哎，我老丈人，我拦您一句话啊，您这话呀可别说绝了。曾几何时，您让飞天灵狐潘鼎臣带着法碟赶奔三教堂，您还记得那事儿吗？结果怎么样啊？谁听了，拿您的法碟呀当了擦屁股纸了，人家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前车之鉴，我希望老圣人不要忘记呀。这一句话把于和说的脸通红，昆仑僧不干了，房叔安，你血口喷人，潘鼎臣是你们害的，你们竟敢倒打一耙。房叔安不服气儿，跳脚骂大街，我哪个王八蛋瞪眼说瞎话，天打五雷劈就是你老家伙干的，你才是倒打一耙的。好嘛，这又争起来。最后于和决定算了算了算了，谁也不必去提人，既然都不放心，那我就陪着二师兄咱们大家一起去，到那我把人放了，亲手交给你们，这横没别的说的了吧。哎，这还差不多，大家认为着这么做比较妥帖。闲言少叙，武圣人于和带着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方天画、詹峰、季承达、庄子琴、叶秋生等人，陪着长法道、雪珠莲、方树安、王元和白云瑞赶奔后山。这后山呢有个山洞叫千元洞，这块是天然的，有那么几座山洞，经过半人工半天然，把它坚壁成一个一个洞穴，外边呢有铁条把人关在里头没个出来。那碧霞宫准备这个干什么呢？有用，因为碧霞宫那是武林圣地啊，掌管着五大派八十一门，你知哪个人犯下了大罪，败坏了门户的规矩，在事情没有查实之前暂时在此关押，因此他不能没有这种准备。武圣人于和把大家领来，到了第一座洞、第二座洞，这两位高人都在这分别压着呢。门口这有小老道提着家伙看着，一看老圣人来了，赶紧躲在一旁跪倒施礼。武圣人于摆手让他们站起来，陪着雪珠莲来到一号洞口的前面。二师兄啊，您看看夏侯人就在这儿，玉面小大魔白云瑞揉揉眼睛往前紧走了两步，隔着铁条往里头一看，果然师傅在这儿，这洞还挺深，里边有木床有被褥，到吃饭的时候外边有人送，就像关野兽似的，反正不让出来。云瑞就喊师父，师父，弟子来看您来了。时间不大，先听见铁锁的声音，稀啦哗啦咣啦哗啦哗啦，白云剑跟夏侯人听着声就扑到洞口， 这回两方相遇看得太真切了。一看夏侯人呢跟犯人没什么区别，脖锁脚镣手肘都带着呢，而且都是特号的。像这种人都有气功，恐怕他断锁崩家，因此带的刑具都是特号的。那位说特号是什么样？拿着脖锁来说，比麻花还粗，手捧和脚镣重有百斤开外，而且这洞口的铁条比鹅卵还粗啊，密如蛛网，又有人守着，你就天大的能耐你也出不来。除非说神话小说属孙悟空的会变，要没那两下子没个出来。可是人们发现白云剑客的气色并不难看，通红的嘴唇，两腮也红彤彤的。要按理说白云剑客在这被压心如火烧，那不定得多难过呢，眼刺得长出多长来，两腮深陷都没模样了。但是白云剑客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剑客心里头有底，第一问心无愧，我犯了什么错呢？没有，我临时被压在这儿，早晚真相必然能查清，我也就受一时的罪。另外他相信自己的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二师叔长法道雪珠帘，天下的英雄绝不能坐视不管，迟早得来打救自己，不能把身子骨糟蹋了。因此该吃咱就吃，该喝就喝，没事的时候在里边盘膝打坐运用元功，因此他才保持的这么好。云瑞一看老师不像想象的那样，这心呢就不太难过了。白云剑客一看云瑞、王元、房叔安都来了，哎呦，师叔雪珠莲也驾到，就知道有出去的希望。他在里面跪倒，参见二师叔，拜过三师叔于和。要不说白云剑这个人呢，有长者之风，从来不越礼，你在任何时候挑不出他毛病来。你别看于和传话把他压在这儿，见着于和他该行礼还是行礼。长法道雪珠帘点了点头啊，夏侯人你受苦了，师叔特来救你，经过跟你三师叔的交涉，他已同意将你释放，多谢二师叔三师叔。你料等片刻啊，我们再看看白衣子。说了几句话之后到第二座洞口，白衣子跟夏侯人可不一样，因为什么呢？白老身受重伤，左边这个锁骨给打折了，金灯剑和夏遂良下的毒手。虽然说武圣于和也曾派人给用的药，也包扎了，也调治了，毕竟他不能好的那么快呀。白衣子这个人呢火性还爆，到时候自己还控制不住自己，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把他急的两只眼睛通红，眼丝有多长啊，是水米不沾唇。 人就怕这手，到时候控制不住就糟蹋了体格了。现在白老脸上的光滑没了，两腮深陷，两眼通红啊。他也带着刑具呢，听着声音之后，他摘摘晃晃来在洞口，用手把铁条抓住，往外一看，哎呦，二师叔，快来救我！哎啊，恨不能把铁条掰断。大家一看白衣子这样，简直心里头不是滋味。长发道劝说了几句，孩子不必着急，我就是为救你来的，你三师叔已经同意把你释放，孩儿有什么话咱们日后再说。房叔安也劝，我的小祖宗，受点苦不算个什么，这不我们都来了吗，一会儿就把您放出来，咱爷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你有不出气的地方自管跟我说，小孙孙替你出气。在这时候大伙也没工夫乐了，说了几句闲话之后，雪珠帘转回身来问于和，师弟啊，传话吧，应当把人给放了吧。好，二师兄我说话算数，来人，把铁锁打开，把他二人释放。你看于和这个人呢、还不难斗，他怎么说就想怎么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在后头也捏好了点儿了，他们也没闲着。夏遂良闻听此言，扑通跪到老师面前，师父，弟子有下情回禀，说吧。老师，放不得。大伙一听啊，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连武圣人也是一愣啊，啊，为什么？师父明鉴，咱们也不管谁是谁非，谁对谁不对都搁在一边，您放人对不对？是对的。为什么我要拦着呢？我替老师着想啊，知道的，您是武圣人，心怀坦荡，有容人之量，所以把这俩人给放了。不知道的，他得怎么谈论？他们肯定得说，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帘大闹东海小蓬莱碧霞宫，逼着武圣人于和把两个人给放了，于和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啊，是唯命是从。这种舆论肯定没有，真要是那样，老师岂不名声扫地？谁还拿您当圣人呢？望老师三思。其实武圣人想没想到这时候？想到了，但是二师兄在这逼着，一脸的抹不开，没有办法。这夏遂良当面这么一提，正碰到他心尖上。这，那么你的意思呢，师父？不是咱们师徒言而无信呐、要放人行，咱们得一对一走马换将。大概您还不知道，古月大法师已经被他们生擒活拿了，如今这人还在他们手里头，要叫我们放人行，必须他们把古月给放了，我们才能放一个人，这叫走马换将。这样做呢，一对您的声望无损，他们也不吃亏。 就说把这俩人就这么一放，一点条件都没有。从弟子这说，我就不同意。昆仑桑、季承达、庄宏烈全跪下了。是啊是啊，望老圣人明鉴，今登剑客所说有理。你反正武圣人呢就有一个毛病，耳软心活。他一看这么老多人都提出走马换将来，他这心也活动了。他沉思了片刻，回头问白云瑞：云瑞，方才夏随良所说你听见了吧？那古月是在你们手中吗？不错，被陶福安老剑客把他生擒活拿了。好吧，要既然这样，我看就按夏随良说的办吧。你们把古月给放了，我们再放一个，这两个人你们随便挑，放哪个都可以。你大伙儿一听这么大的武圣人拉屎往回坐，说话不算数，可别人不能说什么，气坏了长发道雪珠帘了。老三，你要干什么？方才在碧霞宫说的话莫非都不算数了吗？你可没提出附加条件呢，怎么眨眼之间又来个走马换将呢？不行，在我这说就通不过，必须不附加任何条件把两个人给我释放，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于和乐了：二师兄，怎么你还想以大压小，强人所难不成？不错，那话我说了，我也想那么做，但是我不了解内情啊，我不知道我们的人还在你们手中掌握着，我要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能答应了。再者一说，一换一两头乐，谁也不吃亏呀。二师兄，你又何必逼人太甚呢？真要是你我弟兄撕破了脸儿，你就不怕江湖上耻笑不成？长发道雪珠帘还想说什么，房树安一拽他的袍子，把长发道人拽到旁边去。 我说老祖宗，您听我一句话，事到如今了，能让就让，能忍就忍，不是换将吗？咱就换，换出一个减一个，剩一个咱就好办了，别这阵把脸儿闹翻了，咱们什么也得不着，就空欢喜了。老人家您看怎么样？ 好吧。雪珠帘退了一步，把白云瑞气的肺子都炸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人在人家手心掌握着呢，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生气也得按人家话的道走。简短接说，方叔安回去跟徐良说明白，把古月给带来了。你说换谁呀？这头一个那头俩呀，大家一致的意思换白云剑客吓唬人。那不管怎么说，吓唬人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啊。这回于和没词儿了，吩咐人开门。小老道拿着钥匙刚要开门，吓唬人又说话了：不可，各位啊，不能放我，我师弟身受重伤，理应当把他换回去，赶紧调治伤症，如果再耽误了，他就落成终身的残废了，我的身子骨还顶得住，最好下一步再放我， 我不想出去。您看这白云剑客多谦让，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宁愿把师弟放出去，自己不出去。后来大伙一商量也好，本来嘛，白云剑客那脸上红晕晕的，也没受伤，而且这个人也会保养，他就多待几天也没有妨害。这小剑魔可不行，恐怕要再待几天呢，非把他愁死不可呀。因此经过再次商议，才同意用古月换白衣子。这白衣子一听不出去，我师兄这么对待我，我简直感动的无可无不可，我宁愿死在这儿，我也不能出去。哎呀，大伙儿这个劝啊，把舌头都磨薄了。最后房叔安急得奔奔直跺脚，我你们这急死人呢，我的小祖宗，你就听话吧，叫唤你就是唤你。我爷爷，您说两句行不？后来长发道雪珠帘一瞪眼做出决定，小剑魔才不敢说别的。铁锁打落，铁门开放，把小剑魔给放了。紧跟着把手肘脚镣脖锁三大件刑具也撤掉。那小剑魔啊还想支持支持，没想到一撤掉了刑具，他就讲这身上每个骨头节都疼啊，身子一摘呗，坐到地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虚汗呢。你们多日子没吃东西了，白玉瑞赶紧把师叔背起来，知道他伤是比较重的。就这样，大伙又回到陛下宫。雪珠帘跟玉和提出交涉，白云剑客吓唬人怎么办？你什么时候放？你还有什么条件？哎呀，二师兄啊，咱们是一师之徒，有什么事情咱心平气和地讲。平心而论，白云剑客吓唬人是好孩子，我特别喜欢他，有长者之风，就即使他压在我这儿，我绝不会伤害他的，一日三餐绝不难为于他，他要出事儿，您冲我说。但是二师兄，你得让我好好参考参考吧，你给我留点余地。你就这么逼着非叫我给你回答，实在叫我为难。二师兄啊，五天以后怎么样？是放是不放，我给你个回答。怎么还得五天？是啊，二师兄啊，您说我脑子上这么多的事儿，还不得个几天吗？再者一说，我虽然是个武圣人，是个老大辈儿，但是有什么事情我也得跟他们好好商议商议。比如他们想不通，我想法把他们说通了，这样能够避免摩擦，后果好收拾。如果非逼着，要逼出事儿来，连小弟我也承担不起呀，望二师兄三思。这个长法道一想，玉和呀玉和呀，你这分明是跟我耍心眼儿，我让了一步你逼一步，我让了十步你是逼十步，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想着这老剑客站起身来，要跟于和拼命。 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5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综合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雪珠帘一看，这鱼河得寸进尺，太不像话，把老头子气得两肋发胀。他真想撕破脸面跟于和当场动手，但是由于自己的身份太高，但能不那么做还是不要伤了和气。加上房树安在旁边直劝， 老健康老健康，老祖宗，但能忍咱就忍呐，五天就五天，到了时候看他还说什么。 白云瑞也同意，王源也同意，所以雪珠帘才把火压下去。好吧，三弟，我但愿你说话算数，我就给你5天时间，到了时候我可来听信儿了，你必须给我个满意的答复。无量天尊，二师兄放心，我肯定得叫你满意，一定一碗水平端。二师兄，咱们老哥俩多年没见了，我还怪想您的，是不您就住在碧霞宫，咱们弟兄好好的盘踞盘踞。 这个老圣人多谢您的盛情， 他您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回去有不少事还得商议呢，他老人家哪能住到这呢，您说是不？舒安说的有理，三弟啊，等这个事情过去之后，你就不留我，我也想在这住上些日子，咱们弟兄好好谈谈，现在为时过早，的确有些事情我们得回去商议，那我就告辞了。 好， 二师兄既然这样，小弟就不挽留了，来呀，送客。您说这是演戏不？谁肚子里都是一肚子气，表面上还得假说假笑。武圣人于和率队伍亲自送，把众人送出东海小棚来。那么有他的话，谁敢拦着？众人回到船上彼此见过，这船队也离开小棚来，赶奔马吉店。船靠岸之后，有专人负责在这管理，咱不必细数。老少英雄压在众星捧月一般，陪着长法道到马家店房。另外，小剑魔被救回来了，大伙非常高兴，赶紧找人调治伤症。这白衣子恨不能这伤马上就好。好了之后，一个是自己不受罪，另外一个他要找武圣人于和和夏随良拼命。在这5天的时间，大家没干别的，光商议怎么解救夏侯人的办法。多数人都料到了武圣人于和说话不算数，到了5天肯定有变化，人他不能轻易放， 究竟他耍什么花活，谁也猜不出来。可是在这五天中间，差官队的人有所增加，蒋平和徐良发出那么多请帖去，比较近道的人陆续全赶到了。有火龙道长、老剑客司马真、洪文女剑客、中山剑客吴元恭、茅山二圣、洪飞、哈坤，陆续全赶到了。另外四川峨眉山的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峰也赶到了。嵩山少林总院八大名僧也赶到了。其他的人咱们用到谁身上咱们再详细说，不一一细表了。在这五天当中就来了100多人呢。马家店住不下，把附近的民房全耗下来了，经过整修之后把这些人全安排到里面。徐良张罗着派专人服侍，这东海镇呢，简直就热闹开了。老百姓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几天东海小蓬莱肯定得开锅，真是天下武林高手云聚，有个大热闹看呐。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方圆180里地的人都知道的。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五天时间到了。长发道雪珠莲决定亲自赶奔小蓬莱，派别人去他不放心。可这回他去还不算，白瑞非跟着不可，师父没救出来他不放心呐。房树安跟着，另外徐良也跟着。前者呢，徐良得领队伍，分不开身，这回家里人多了，因此徐良是非去不可。王元一看徐良要去，他得跟着。就这样老少五个人赶奔东海小蓬莱。徐良在临走的时候向蒋平做了交代，四叔，家里的事情可就全委托给您了。说句难听的话，比如说我们爷儿五个去了回不来了，您就看着办了。孩子别说丧气话，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他还敢把你们爷儿五个如之何？好难说，现在事情的变化令人难测呀。总而言之，家里的事情您就看着安排吧。徐良把一切事情安排好了，坐了一只小船，他们起身到小蓬莱。等到了碧霞宫外边了，金灯剑客夏遂良领人在这等着呢。一见着面，不亲假亲，不厚假厚。夏遂良过来躬身施礼，参见二师伯，跟徐良、白云瑞众人还打过招呼。我奉武圣所差，在此恭候。各位里边请，里边请吧。大伙跟他没什么说的，大家进了碧霞宫了。武圣于和在院里等着，一看二师兄来了，他强步起身，紧走了几步，无量天尊，二师兄，小弟在此恭候多时了。哎呀，老三，难为难为，多谢多谢，里边请，请。众人进陛下宫，分宾主落座。方树安站到众人身后，翻着小眼睛一看，呀。啊！一瞅这碧霞宫，人也增加了啊，有很多人没见过，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 在下边排列了有100多号，一个个圆睁二目，都盯着来的这几个人。大伙儿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知道于和有什么变化。长法道首先发言：“三弟，今天是第五天了，你说话得算数啊。白云剑客夏侯仁的事，你准备怎么办呢？”“二师兄，你我这把年纪，小弟说话是算数的，我准备今天就放人。”“哦，此话当真，那还假得了吗？”“不过大伙一听就凉半截，这不过的后面要做文章了。”长发道那脸就沉起来了。“不过什么？”“二师兄，您听我把话说完，我就这样把夏侯仁交给您呐，我觉着有点下不来台，您这一关过去了，我大师兄能不来吗？81门总门长能不露面吗？或许他已经来了，哎，不定在什么地方藏着呢，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便露面而已。您说把他交给您了，将来我大师兄再提出问题的一二三，我怎么办？作为我不能不加防范，因此啊，这五天的功夫我想了个一举两全的办法。”“哎，你别转圈了，什么办法吧？”“咱们弟兄包括我大师兄在内，开个小小的玩笑，我呢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叫八卦四象金灯阵，我把夏侯仁呢搁到阵里头，你们去救，今天破阵今天把人就救走，明天破了阵明天把人救走。哎，你看这多好，我还不丢人，你们还达到目的了，不知二师兄意下如何？”“你把长发道人气的是须眉结扎呀！”“老三呐，我服了你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狡猾呀？你可真会玩花招啊！又摆了一座八卦四象金灯阵，好吧，我究竟看你这戏法能变多少天？这座阵现在何处？”“全摆好了，二师兄您别激动，没说开个玩笑吗？小阵不大，凭我大师兄和您以及您手下那些朋友破这座阵不费吹灰之力，其实呢就是为我脸上好看一点，叫人家传说出去说人家破阵把人救走的，不是说把鱼和下堆了乖乖把人就交出来了，他不就为这个吗？对你们也好，对我也好。”“行行行，别说别说，我现在就要观阵。”“好，二师兄您吃点饭喝点水，然后我再领着你们去，怎么样？”“不，我都气饱了，水也不喝饭也不用，现在我们就观阵。”“好，既然如此，来来，外边准备。”那要说准备什么？准备船。没在东海小蓬莱，这地方才多大，摆阵能摆得下吗？大家离开东海小蓬莱，到了对岸，奔东北走，东北就是山呐，群山环绕，绿树成荫，在这儿又换马，要么走了有20里地，到了深山丛林的里边的，这个地方叫八卦山， 有八座大山，八条通路，故此得名。八卦山的正中央有一块平地，就在这平地摆了一座阵，这叫八卦四象金灯阵。为什么叫这个名呢？因为在八卦山四象岭以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主摆的，故此得名。其实你外表上看看不出什么的，等到了正中央的盆地，原来这地方有一座庙，不知什么时候庙已经拆了，修了一座台子。这座台子平地拔起3丈6尺高，全是用青条石和大砖砌成的，离远处看就好像一座大号的烽火台。台上还有3尺多高青石头的栏杆，每面10丈，方圆40丈，但是没梯子，台下有人守着。于和领大伙到了台下，用手一指，二师兄看，这座台子取名叫五行昆仑绝命台，我把吓唬人呢就放到这台子上头。这有何难呢？你们大家进了八卦山四象岭，上了台子，把人松开绳，不就救了吗？老三，夏侯人现在何处？就在台上，他可舒服了。不信，我陪您看看。您看这些人的身份，上3丈6尺多高的台，不费劲，全会轻功术。包括徐良、白玉瑞也是如此。就这房叔安受不了，他根本就上不去。后来他跟王元商议的， 我说老爷爷，您受点累，像拎包似的，您把我拎上去，怎么样？ 王元说好吧。就这样，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像拎包一样跳上昆仑绝命台。到台上，大伙才清楚，这地呀是白沙子砸的，溜光刷平，在中央无极土这有一把圈椅，这把大圈椅是特号的，铺的喧喧腾腾的。白云见个吓唬人，就在这圈椅上坐着，两只手绑在圈椅的椅靠上，腰脖锁全锁在这椅子上。夏侯人一看二师叔领着这么些人又到了，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赶紧把眼睛闭上了，恐怕大伙瞅他难过，大家过来把他围住了。白玉瑞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师父您受苦了。 老爷们您可受苦了，不过这地方倒挺眼亮的啊，真山真水，居高临下，跑这儿受清风来了。我老丈人这怎么个意思？ 各位啊，我这人办事向来不藏着盖着，你看这都叫你们看见了。夏侯人这不挺好吗？一日三餐吃的是一点都不缺，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难为他。另外你看，就孤孤零零这么一座台，就这么把圈椅，他就在这坐着，你们愿意打赌的话随便，到这儿把铁锁切断，把人就可以救走了，我到了那时候我认输不就得了吗？长发道雪珠帘躺一把把于和的手腕子抓住了。老三，你别笑脸哈人，我且问你， 这主意谁给你出的？不用别人，我自己出的。好，我再问你，比如说我们破了八卦四象金灯阵，把白云剑和夏侯人给救了，你怎么办？师兄啊，我就知道您得这么问。你们真要达到这个目的了，我认输了，什么罪我都领，说我包庇徒弟也好，纵突行凶也好，叛反大宋也好，什么也好吧，尽管找我算账，怎么处置我怎么领，你看怎么样？此话当真，那还假得了吗？师兄，口不应心，我临死不得善终，我愿意刻破中指给你立字据，你看怎么样？现在就立。长发道真气急眼了，文房四宝都准备好了，武圣于和刚要立字据，昆仑僧过来了。弥陀佛，且慢，老圣人，我插一句话，不管干什么不能一面的官司，刚才您说了他们破了大阵把人救走了，您就服输领罪，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他们破不了阵，人救不出去，怎么办呢？难道就拉倒了不成吗？请问长发道人，你们要救不出人去怎么办？也请您给立一份字据，这公平合理吧？其实啊，这也在意料之中啊。长发道不敢做主，回过头来跟徐良、白云瑞、房树安商量，得几天能破这座阵呢？到时候说话得兑现，这可到了关键时刻，说话得算数啊。万一破不了阵，救不了人怎么办？老少五个人经过再三再四的商议，最后做出决定，这座大阵十天一定得破，如果十天破不了八卦四象金灯阵，第一，白云剑客不要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第二，不管过去谁是谁非，白云瑞、徐良到开封府去领罪，任凭朝廷法落。第三，从今以后，形意八卦太极上三门，把牌子摘了，把名字勾了，从今以后没这个门户了。连长发道雪珠莲也下了本钱了，破不了阵，达不到目的，我的冰山北极岛，我这一派在武林也消失，我找个没人定抹脖子去，话说出来就得兑现。这方由长发道雪珠莲做总代表，那方由于和做总代表，在五行昆仑绝命台上双方立字画押，然后双方交换了。其实大伙说十天破阵有把握吗？谁知道啊，连长发道雪珠莲心里也没底儿啊，准知道于和摆地作阵不摆摆，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像闹着玩似的随便进阵就把人给放了，到了时候能那么简单吗？不定得遇上多少凶险，闯过多少道难关，还不定得死多少人才能把夏侯人给救了吧？能救个活的还是死的都在两可，因此大伙这心是十分压抑，但是字据立完了，这就如同如白染皂，板上钉钉。 就见武圣人于和长出了一口气，把自己揣到怀里头。二师兄，这样吧，今天不算，从明天开始是十天的头一天，小弟在陛下宫候信，我盼望你们旗开得胜，或者是当天呢把阵破了才好呢，最多三两天也许破了，然后我在陛下宫给诸位摆酒祝贺。长发道冷笑一声：“三弟，多谢你的盛情啊，等大师兄来了之后，我们老哥俩在一块儿谢你吧，告辞。”临走之时跟白云剑客夏侯仁得交代几句啊。长发道点点头：“孩子，看来你得受些苦了，不过我相信你三师叔说话是算数的，你虽然受点苦，他也不会把你如之何，你尽管放心大胆，十天之后我们就能把你救出去了，你要好自为之，爱护身体，千万往宽处着想。你可劝人也就得这么劝的。”白云瑞和房叔安有一肚子话想说，但是当着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的面还没法说，就这样洒泪分别。大家下了五星昆仑绝命台，走出八卦四象金灯阵，没必要再回东海小蓬莱了。武圣于和领着人回去，老少英雄回到马家老店，到马家店呢都掌灯一大号了，把蒋平急的火都上了房了，带着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圣手秀士冯渊、小太保钟林，点着灯笼正在东海镇寺外寻找呢。一看徐良他们回来了，蒋平的心才放下。各位回来了，嗯，回来了，怎么样，到里边再说吧。他们老少五位等回来之后，这屋里人都挤满了，因为屋子小人多，有的挤不下，就在门口和窗户这儿听着。白云瑞就把这次进东海小蓬来见武圣人于和以及摆阵的事情啪啪啪啪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这一说完呢，屋里开了锅了，阿弥陀佛，无量天尊，怎么喊的都有啊，于和欺人太甚呐、啊。但是八卦四象金灯阵有什么了不起，破阵救夏侯然，抓于和，扒金灯剑客夏随良的皮，把房盖都鼓起来了。房叔安一听赶紧劝：“ 众位，哎，别吵吵，烂呛汤没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干脆让我干老说一说怎么破阵得了。” 徐良才要当众分兵派将大破金灯阵。